看得上眼，只要我的那么晚女孩。忽然一阵昏睡，你回过头看看我，天气太热，我也没办法，只敢傻傻看你，不敢问电话号码，只好转身假装没看见。我前一步退后一步，只好装酷。Out of simple， 我搞不懂。No no no no no， 谈恋爱像打球赛，一开始就不要想太多。现在最 bad at dating， 你拖着我却漏接，来不及爱就要说再见。